永远为你鼓掌。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 你就是我的规划他的过去，今天的理由。